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会赢，有人会输。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心理学专家，也是儿童教育的专家柏彦仪，来和大家聊一聊呀，怎么教育孩子。柏彦仪你好。 你好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的这个内容啊，也是柏彦仪最新出版的一本儿童教育的书，对不对？ 嗯，对。 学点心理学，帮孩子养成高情商。在这本书当中啊，就说到了啊，是专家和您一起运用心理学的小技巧，把孩子培养成懂爱、懂感恩、内心强大的优质宝宝。我觉得给孩子这么多的任务，真挺不容易完成的。 对，说实话啊，这样的一个说法能够调动家长的一种购买欲吧，因为我们的家长都特别的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是一个被爱的。那你要能被爱，你就得有爱人的能力，对吧？哎，能够被别人接受的，你就有接受别人的能力。能够战胜很多困难，那必须就得是内心强大。那这里面其实孩子都不是无缘无故就成为这样的，他一定是有方法能够去培养或者引导的，把一些目标写在书皮上，这样的话妈妈们就一看就能知道，哦，原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够去帮助孩子去获得什么。 那这本书啊，学点心理学帮孩子养成高情商，那么可以适用于多大岁数的宝宝呢？是不是也是从一出生就可以开始教孩子养成高情商呢？还是说得稍微往后一点呢？ 如果我们说就是刻意的去培养和训练的话，那是3到6岁会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年龄段。但如果说孩子情商的基础的一个建设的过程，其实是从也是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所以这本书我觉着，大概6、7岁之前的父母都是可以来去阅读的。他给我们做孩子的一些情商训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和有些理念吧。 哎，说到了高情商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管理，对不对？ 对，情绪管理，情绪的自我识别和情绪的如何表达、如何控制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嗯，可能很多朋友啊都看到过关于这个智商检测的那些题，那么情商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一些检测的题呢？能够知道这孩子有多高的情商呢？ 有，现在检测孩子是不是有很好的情商，包括成年人是不是有很好的情商，这些题真的挺多的。 那如果是有一些家长朋友啊，想给孩子提高情商的话，用不用之前先带孩子做一个相关的检测，然后再根据这个检测完的分数，再去有准备的做一些培养呢？还是说其实这本书是适用于所有的孩子呢？ 我觉得它是适用于我们所有的小宝宝的，因为我们说孩子你那么小是没有办法给他打分数的，他所有的行为或者是情绪的表现都是可以被接纳，也都是合理可以被存在的，只不过那这种存在和接纳的这种情绪表达的方式或者情绪管理的方式，对他自己以后的社交和他对自己的心理的一种感受是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希望当然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是那些更积极更好的，让我们孩子都少难过点儿，少伤心点儿，少挫折点儿，什么事情都顺畅点儿，是不是就挺好嘛？所以我觉得他不是说说情商有问题的孩子或者情商比较低的孩子，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好宝宝们越好越好。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可以说都是理论性的东西，接下来啊我们就给一些年轻的父母或者说一些家长补补课，我们来了解啊，在什么情况下这孩子的情商可能有点低，什么情况下这个宝宝做出来一个反应就代表他的这个情商比较高。我们就来说这家庭生活当中吧，可能同样的这个家庭里面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啊，有的小朋友啊就会跟某一个比如爷爷奶奶当中的一个人特别好，或者跟这些家长当中的某一个人特别好，但有的小朋友就能够跟所有的家长全都其乐融融，大家就能理解了吧？这里面有一个是情商高的，有一个是情商低的。 对，其实我们说这个 宝宝如果在家里边跟某一个家长特别的好的话，那么这某一个家长可能而且首先前提啊是所有的家庭关系都比较良好，没有说不良嗜好的，也没有家庭暴力的，也没有就是常年两地分居，就是老见不着爸爸或见不着妈妈的，就是正常的一个家庭氛围和正常的一个家庭的一种情感状态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宝宝会跟其中某一个家长会特别的亲近的话，那么通常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家长经常偷着摸着给这孩子吃一些别的家长不让吃的好吃的。 哎，错啦，真的是错了，大错特错。其实如果是说家里边某一，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去做一个亲子活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家里的一个大姨还有姥爷还有妈妈来带着三个家长带着这个孩子来，大姨跟他们一起住，因为大姨可能自己家里边的一些原因吧哈。然后就看那个孩子跟别人交流啊交往啊都特别的顺畅，而且都特别的有礼貌，跟妈妈讲话也都是您啊，你不让我做什么我就不做呀，哎，都是很有规矩的，大概三岁半不到四岁的一个小男孩。但是爷爷姥爷和大姨跟他姨那个啥的时候，他就是你走，你别管我，讨厌，拿开，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哎，我觉得纳闷，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一种反差呢？ 对，太大了，这也是。 对呢，后来我就会发现，这孩子在那玩游戏的时候，那姥爷一会儿过去给他这孙子擦擦汗，一会儿过去跟那个孙子逗不逗不说，哎，你晚上想吃什么呀？一会儿就是说，哎，那个，就他老想去吸引这孩子对他的注意力，然后这孩子呢就会有一种被打扰的那种烦躁。后来我就问他妈妈，我说他姥爷平时在家也这样吗？妈妈说是，说我爸太跟我们一块住啊，就太爱我这个儿子了，生怕我这儿子不搭理他。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他大姨呢，你就看见那孩子在那玩，他大姨每隔也就一共我们的活动一个小时，那大姨每隔五六分钟七八分钟，不管那孩子是跟小朋友聊天呢，还是满头大汗在那抢玩具呢，还是专注的在那做手工呢，不管这孩子做什么，大姨每隔五六分钟就过去给孩子嘴里塞一块糖，或者塞一块小饼干，或者甭管，反正老得塞个东西。那孩子 不停的吃哈， 不停的吃，然后那孩子也不搭理他，也都不抬眼看他。那么你看，就这两种状态，姥爷和这大姨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偷偷摸摸给他点好吃的呀，或怎么着？但反而没有得到孩子给予他们的一种尊重。其实是因为在家庭当中，如果你过度的去打扰了孩子，或过度的去在孩子没有需求的时候就给予他提供了过度的满足的话，这时候孩子就会觉得你可以不被重视，你可以不被尊重，不被感恩，因为我都没要呢，你就给我了，因为我正高兴呢，你就来干扰我，所以你很烦，所以那个你是可以不要求，你就自个儿就会主动就贡献上来的那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时候反而就对他的关系不好。相反，在家里边谁会让孩子感觉特别的好，关系特别的好，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既跟孩子保持非常亲密的情感关系，同时又有原则性，给孩子有威严感，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有那种崇拜，然后有那种尊重，而且有那种有那种情感上充分想得到这个有原则有权威的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喜爱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欲望，这时候他反而会靠近这个权威者。 我倒是觉得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小朋友对家里面人的表现啊，不是孩子的情商高低与否，而是家长的情商高低与否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啊，专家百姨来告诉大家出现了哪些状况可能这孩子的情绪管理有点问题了呢？我们来说一说家庭当中比较常见的孩子的一些情况。 其实我们家庭当中比较常见的孩子就是在比较小的时候容易有这种暴力的状态，砸东西摔东西，或者是这个在那儿歇斯底里啊什么的，哭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会容易出现什么骂人说脏话 对，三到六岁的孩子们其实语言也已经有很丰富的词汇了 对，还有呢就是自己特别的，我们说好像有点自私，小自私，什么都得自个儿来去站着，什么都得自个儿把着，还有就是我就特别的争强好胜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孩子在这个生活当中情商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或者叫情绪管理上的一种表现。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学点心理学，帮孩子养成高情商。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专家白燕一，来教教家长朋友如何运用心理学的小技巧啊，把孩子培养成懂爱、懂感恩、内心强大的优质宝宝。前面我们可以说是在孩子没有成为优质宝宝之前的一些问题，那就从第一个谈到了，有一些孩子有暴力倾向。哎，3到6岁的小朋友啊，虽然还是小宝宝，但是确实那个小肌肉，尤其是小男生，已经有一点点了，要打起人来、蹬起人来，那劲儿已经不小了。 对， 这孩子这时候有暴力倾向啊，轻则就把自己家里面人给弄坏了，严重的啊，到跟小朋友一起玩啊，或者是跟外面人交流，能够把别的人给弄伤了，尤其是小朋友，这真的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前两天我做节目的时候碰到了咱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热播电视剧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男反派的男主人公，是叫红高粱，那个电视剧的里边有一个叫曹征的，他的孩子2岁半，儿子2岁07个月大概是，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最开始教育男孩嘛，一定是要有严厉的，他呢就还请了个什么红木的还是什么的一个戒尺，作为他们家的家法，就供在他们家里边。 是孩子2岁半，准备用这个随时给孩子家法是吗？ 他说他从来没用过，真没有真的用过，但是他拿这比划过。哎，然后呢，他就把这孩子跟有交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这样比比划划的。但是后来有一天，他把这东西就送给别人当镇尺去使去了。说为什么送给别人呢？说因为有一天他这个在那哈读完剧本哈，然后他说他就到客厅里，就看他家儿子自个儿一人在那玩呢，然后就拿着那个戒尺，然后这个把他所有的玩具摆成一个圈，拿那戒尺一会儿点点小熊的脑袋，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坐这儿啊，要不然我打你。一会儿拿那个去捅捅一个什么娃娃的肚子，说你别不听话，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好好吃饭什么的，就在那儿，然后还啪啪就往地上敲。当时他说我真的后背冒凉气啊，我就想，哎呀，我怎么培养出一个暴君啊？原来这时候他意识到，其实暴力这种东西，或者这个概念，这种行为，这种行为的趋向性等等，都能够传递出一种东西，就是让孩子觉得恐惧。那么因为恐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用的，这个东西是很有效果的，然后他就会去学习，所以他就把他这个东西那个戒尺就送人了。 没错没错，白燕，你刚才说的这个现象非常常见。刚才咱们说到了3到6岁的小朋友，虽然还是小宝宝，但是也已经有一定的力量了。有些孩子啊，就有这种暴力倾向。比如说吧，在幼儿园里面，那小板凳啊，小椅子，当然是我们坐着可以玩啊、学习啊的一个工具。但有的小朋友就拿那椅子拿上来就抡人，啊，真的是有把别的小朋友打破头、出血的这个情况。还有的小朋友啊，可能呢，我们拿一个什么玩具啊，就比如说一个结实一点的、重量大一点的那种小方块的锯木，应该是一个玩的玩具吧，但有的小朋友拿起来就往别的小朋友脑袋上砸，这就成了凶器了。这种情况真的挺多的。 其实这个和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暴力又是不一样的了。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第一个暴力宝宝是源于模仿出现的。第二种暴力宝宝其实它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们家长的一种贴标签。就比如说啊，刚才你说的那两种情况，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孩子啊，他是下手没轻重的，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害，他因为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受伤，什么叫流血，什么叫很疼，可能在他的幼小的这个 概大脑当中他没有这些概念，没有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没有那么清晰，所以这个时候他对于我是不是能给别人带来疼痛感，我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能给带来伤害，能给别人带来伤害，他是没有那么清晰的一种区分和界定的。哎，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有时候下手是没轻没重的。但这种没轻没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作为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就说哎，你怎么打人呢，我们就会把打人暴力这个词汇就强加到孩子身上。这时候孩子就会觉得因为这个一个无意识的行为而受到了惩罚，而且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惩罚的时候，孩子的自尊心啊等等都会受伤。这时候他就会觉得有愤怒怎么办呢？有愤怒他就会去把这个愤怒释放到让他得到这种愤怒的人身上。那这个人有可能是家长老师，也有可能是他刚才欺负的那个小伙伴，你会发现他转天还欺负他。对，就是因为我们给予这个孩子其实一个太过于武断的一个标签。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当我们的孩子再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说不能批评他，一定是要批评，告诉他这样会很疼。就比如说，而且你得告诉他什么是疼，比如说哎，那个你记得上个月妈妈带你去打针，或者咱们幼儿园老师带你们去打疫苗打针，你还记得吗？那疼不疼啊？他说哦，那疼，你当时都哭了对吧，那么疼。其实你刚才用手用这个小东西去打他的那个疼跟你打针那个疼一样，比那个还疼呢。这时候孩子对于哦，原来有那么强烈的疼痛感，他才会有真正的概念。所以这个时候第一，我们要告诉我们批评他的时候，不是单纯的说你怎么打人呀，你怎么那么讨厌那么淘气啊，不是这样，而是说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他会让别的小朋友疼。那么什么是疼，帮助他回忆疼痛的概念，同时让他知道哦，原来是我给别人带来这样的伤害。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批评的作用，批评的一个环节完成了。那么第二个，让他如何去知道我要为这个付出代价。以前我们有一个家长，就是曾经一个爸爸，他的儿子就是犯错误了，他5岁多，上这个打班的时候把别的小朋友也是给打了，鼻子打破了。其实是因为他的那个小朋友滑滑梯的时候插队，所以他这个儿子就过去在那儿 维持秩序去了。 哎，对对对，当老大去了，把一个7岁的孩子的鼻子打破了。然后这时候呢，爸爸就说这个咱们是见义勇为，咱们是这个做好事儿去了，所以这事儿不用处罚。然后姥姥的意思呢，就是说姥姥去帮你赔礼道歉去，咱不处罚，街里街坊的以后怎么处啊，然后不用处罚。然后那个妈妈的意思就是一定要让这孩子接受惩罚，你都把人鼻子打破了，你再什么好的动机，你也干了坏事嘛哈。哎，家里就出现就这打成一锅粥了，就当时为这个怎么去处罚的事情。其实我们说孩子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我们要学会区分，你去做好人好事儿这件事情哎得到奖励，但是你把人家鼻子都打破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方法是不对的，为了这个错误的方法又受到一个惩罚。所以我们说惩罚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我们不能让他去受到过多的一些体罚呀，或者是一些他并不理解的这样的一些打骂呀等等。我觉得给大家提个建议，就用剥夺孩子快乐的方式，说实话也挺狠的。但是这个剥夺孩子快乐的方式，因为你孩子年龄比较小，你让他老，你就比如说你让一个3岁的小男孩，你说你坐这儿不许动，或者你站这儿不许动5分钟，对于他来说相当的漫长了。哎，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说好，你现在犯错了，那么今天晚上既不许开电视，也不许玩游戏机，也没有故事书，也什么都没有，你就自己一个人在你的小卧室里面待着，直到睡觉。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你现在就去在那儿站上10分钟。哎，这个时候在这10分钟之内，他的自由是被限制的，他的娱乐是被限制的。这时候他这种被剥夺快乐的惩罚，对于孩子来说，其实给他的内心这种内心上的刺激是非常的强大的。所以我们对家庭说有一个暴力宝宝，这时候一定要看是不是有一个暴力的家长。然后其次呢，我们要不要给孩子武断的去贴标签，要给孩子去解读，要给他分析，然后并且给予他适当的这种奖惩。 哎，说到了这家里面的暴力小朋友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小朋友啊，这一不高兴了他就扔东西，不管大的小的呀，我觉得这应该也算作暴力吧。 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说任性的一种表现，他只不过是用了一种非常这种肢体比较强烈的一种行为来去表达了他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嘛，哈。这个扔东西其实我们说家里边孩子也会有，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家长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允许了孩子这样去做，孩子才会不断的使用这个方法来去做。就当孩子第一次那个去有这样扔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因为扔东西而且这个破坏性不那么强，恰好又赶上当时家长的心情还不错，他就会满足。哎，那这时候他会发现我一扔东西我在那一扯着脖子大哭大嚷嚷，然后就会得到满足，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得到一个行为的一个固化。我以前一个朋友就说他们家的那个女儿特别喜欢吃酸奶，然后在他说我们家这孩子跟别人家孩子不一样，气性大，说你要不给他这酸奶他能在那儿哭半个小时都不会去停止。但我了解我的这个朋友，他首先是一个单亲家的一个孩子，然后妈妈跟他一起住，他是个儿子啊，然后这个妈妈跟他一起住，妈妈对这个我这个男性朋友的溺爱程度我们大家都觉得已经很发指了，那你就更可想而知他对于这个孙女儿那样的一种疼爱溺爱宠爱将会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时候是说孩子的气性大，还是因为孩子曾经被无数次的无条件的满足，但这次不被满足的时候孩子会知道你的底线一定会被我突破，所以他就会用那种一直持续的哭，恨不得哭得青筋暴露，会背过气气或者扔东西，然后那个大声嚷嚷，他反正知道我就在这儿，只要不停的闹腾就一定会得到我想要的，就是他曾经被无数次的允许过，而且这个允许的状态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他才敢去这样做。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家长说面对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的时候，当他去扔东西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首先要学会告诉他，这个第一你这样做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我妈妈给你一个选择，你可以告诉平静一下，用平静的方式来告诉妈妈你想要干什么，然后为什么这样，咱们可以去说一说这个事情。那么还有第二个选择就是你继续在这儿哭，然后但是妈妈现在就不能再陪你了，我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你就自个儿慢慢哭吧，让他知道他的哭闹扔东西是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关注，也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那个资源，这个时候这个行为他的那种力量就会慢慢的消退。 看来呀，这教育孩子的时候呀真得学点心理学了，要不然家长不知道孩子是怎么想的，您想给孩子帮助但是这帮助可能会适得其反，而学了点心理学以后啊这个效果就会事半功倍了。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白燕仪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有些爱是只无味岂止可惜，有些人像是风景过站不停，可惜多可惜，到最后总是要失去。有些热情太空虚想要逃避，有些回忆太锋利躲闪不及，也许我的心已经陷入了你设的瓶颈，如果没善待自己，遇见什么人，有怎样的爱情，如果没

北京时间13点整。